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7月29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北京新增两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断有654位密切接触者。 新一轮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疫情已经影响到全国多个省市，对防疫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 北京拟给单用途预付卡立规矩，违反规定将最高罚款50万元。 北京交管部门发布过渡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通行规定。 截至今天12点，河南强降雨已经导致99人遇难。 东京奥运会，马龙、樊振东会师乒乓球男单决赛，中国提前包揽冠亚军。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曼宁。 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不是还有这个持续的降雨呢？ 还会有这个，从今天早晨6点到下午的这个17点啊，全市平均降雨量是7.3毫米，城区啊是14.5毫米，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朝阳的四惠桥，为37.7毫米。目前的热带低压中心啊已经移到了山东的中部，今夜将继续北上，但是移动的方向稍微偏东。那么明天上午啊将进入到渤海。今天傍晚以后，随着偏东风的增强啊，还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那么西部地区主要是浅山区的前部啊，像房山、丰台、门头沟、石景山、海淀一带啊，还会出现超过20毫米的强降雨。那么东部郊区呢，将出现超过50毫米的暴雨。道路积水避免不了，要注意防范。这段密集的降雨时间段呢，主要是在深夜的2点前后就结束了，后边呢就是平稳的小雨。明天早晨啊，像西部山区的降雨就会结束。城区呢，在早上这段时间呢，还有一些小雨。那么东部郊区的小雨啊，在上午也会啊逐渐结束了。路面湿滑，所以明天早高峰出行要注意安全。明天中午以后啊，这次降雨过程就告结束。最高气温呢是28度，曼宁。 那么全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还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这个双休日呢，主要是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了，气温上升。周六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要注意呢，就是周六的傍晚之后啊，有高空冷槽靠近北京，会带来雷阵雨的天气。这个降雨主要是在夜间了。那么周日呢，天空云量增多，最高气温在31度，也是傍晚之后啊，就是在山区啊，同样有雷雨出现，所以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暴雨，局地大暴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东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据国家卫健委消息，7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24例，包括江苏20例、四川3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北京市今天召开第22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新增2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初步判断有654位密切接触者。目前，昌平区已经连夜对确诊小区、居住的小区以及周边区域、工作单位、就医医院等人员核酸采样38699人。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本市新增的2例确诊病例为夫妻，7月20号带女儿同游张家界，7月25号返京，7月28号到发热门诊就诊，两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临床分型为轻型，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基因测序及管控工作正有序展开。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654人，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其他密接人员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发布会上，庞星火公布了2位确诊者的行动轨迹，请与他们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报备。 确诊病例7月25日乘坐 G486 次高铁五车厢，于21:26到达北京西站，从11站台下车，21:31出北一出站口，乘地铁9号线国家图书馆站，换乘4号线至西直门站，随后换乘13号线至回龙观站。 庞星火表示，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高位，我国南京等多地出现本土病例，传播链已波及多个省市，并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本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的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如需出京需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 昌平区副区长佟立志介绍，目前追踪到昌平区内的密切接触者267人，已经全都落实管控措施，并连夜封控管理确诊病例居住的小区龙跃苑二区及周边9个小区的4.1万人。 一是对病例居住小区及周边9个小区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其中病例居住小区龙跃苑二区的全部人员3071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二是对病例工作单位及周边场所人员全部原地管控，其中病例工作单位所在楼宇1731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三是对病例就诊过的医院院区发热门诊及相关科室人员67人正在开展检测工作，发热门诊已停诊。 今天上午，南京市举行第9次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28号，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20号到目前，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7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工作要求，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从今天起，南京市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又进行了调整，其中将江宁区的路口街道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同时，南京已经开启第3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在时间安排上，江宁、丽水作为重点区域已经先期开展，其他各区检测也将在31号中午12点之前完成。 7月28号，四川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例，其中3例为省外输入本土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流调显示，其中有2例曾经前往湖南省张家界等地旅游，另外1例是7月25号泸州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7月28号诊断为确诊病例普通型。 据淮安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28号下午，江苏淮安市发现了4名去湖南张家界旅游人员新冠病毒核酸初筛结果呈阳性，未确诊。 目前洪泽区实施封闭管理，关闭所有离洪通道，洪泽周边县区在与洪泽区交界路段设置管控点，对所有离洪车辆以及人员实施劝返，暂停运营洪泽汽车客运站，暂停洪泽区旅游包车业务，暂停全市开往洪泽区的道路客运班线。 今天0点到17点，湖南省张家界市确诊1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转运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隔离医学观察，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0人，相关流调排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张家界市的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通知，全市范围内旅游购物场所、电影院、私人影院、剧院、 KTV、 歌舞厅、网吧、棋牌室、地下商城、洗脚按摩场所、宗教聚会场所等人员聚集密闭场所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做好环境消杀工作，组织全体从业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27号的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引起南京疫情的毒株是德尔塔毒株。目前这一轮从南京开始的疫情，遵循点状到线状到弥散的规律，已经影响到包括辽宁、湖南、四川、北京等全国多个省市。这体现了德尔塔毒株怎样的传播特征，对我们的防疫工作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主任王林航，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力比以前增强了，观察到的德尔塔毒株从一代到二代到三代病例的所谓的倍增时间跟以前相比是缩短的，也就是在比如说以一个月的观察期，可以发现德尔塔毒株和其他毒株相比，它可以引起更广范围的一个传播。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传播效率，如果是野生毒株的话，一般认为一个感染了野生新冠病毒毒株的人可以传播3到4个人，但是从流行病学监测，如果是传染源是感染的德尔塔毒株引起下游传播病例的，它的最高的传播效率可以达到一个人传5到8个人，也就是说它的累积范围大了，这样就跟以前相比防控的压力大，因为它短时间内可以传播更多代，而且累积更多人，这样的话就要求防控的速度，我们做流行病学追踪的这种工作效率，如果去防控现在的德尔塔毒株，相比以前防控野毒株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同样的防控效果。我们现在广泛的接种新冠病毒的疫苗，国内目前是以灭活疫苗或者是线粒瘤载体这个疫苗为主要接种的疫苗的种类。目前从真实世界里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接种疫苗以后仍然可以感染德尔塔毒株，但是从实际的重症发生率来讲，重症发生率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包括各个国家接种了中国的这些灭活疫苗，尤其是最近的一篇文章，智利接种了中国的疫苗以后观察到的这个很详实的一些数字，发表在新西兰杂志上也表明，接种了新冠疫苗灭活疫苗以后，它对于防止重症、降低疾病负担、减少医疗系统挤兑，它都是起到了积极的一个效应。 疫苗未来是否会进行改进，以增强对德尔塔毒株的免疫效果？ 不能移动打靶，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当在真实世界里发现当前以野毒株为基础进行灭活制备的疫苗，如果在真实世界里观察对当前变异的病毒株，以目前为例，如果对德尔塔毒株的这种综合效率明显下降的时候，我们水涨船高也好，或者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再高一尺这种循环上升也好，都是要根据病毒变异的情况来调整疫苗生产制备的一个过程。这样看的话，疫苗也不是固定的，它当然要随着这个病毒出现各种变异的情况，它随之要进行调整。比如最简单的咱们的灭活疫苗，所谓的灭活疫苗就是拿以前的野毒株在实验条件下通过贝塔比内酯灭活以后保留它的免疫原性给人接种，那刺激产生的抗体主要是针对野毒株的，那这种抗体实际上对现在变异的德尔塔毒株它还有一定的综合效应，但如果在现实社会中观察到综合效应逐渐的衰减到很低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以后就可以以现在流行的德尔塔毒株作为灭活疫苗的一个病毒株，直接把德尔塔毒株灭活了以后再把它制备成疫苗来给人群接种。所以疫苗是要根据变异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和改善的。 在这一轮疫情当中，疫苗保护作用再次被关注。近日智利评估了今年2月2号到5月1号在全国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国灭活疫苗的人群疫苗的保护力，结果表明中国灭活疫苗对新冠的重症化、住院和死亡的预防具有较高的有效率，如果以减缓传播和降低病死率作为目标，可以承担一定的保护，但是作为清零和根除疾病流行，可能是目前疫苗不能达到的目标。 在南京以及上一轮广州疫情当中，都有人在注射疫苗之后感染。南京新冠病例还出现了重型病例。那么对于重型病例的治疗会有怎样的区别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林航的分析。 这次南京疫情中，接种疫苗的人感染了以后仍然有重症的出现，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至少在早期做临床实验里，我们说建立感染的保护率，疫苗可以达到，像灭活疫苗可以达到接近80%，重症的保护率可以达到100%，是因为在做临床实验观察到的那几千个人的这样一个样本中，发现即使有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没有一个人得重症，这样的话重症的保护率是100%。当然就是这个临床实验呢是去年做的，去年流行的毒株和今年是有差别的，所以从这种第一步的印象可以看到，重症也不是保护率100%了，这一点结论是肯定的。我因为我们现在治疗手段、治疗经验，包括医院的整个带弹的救治能力，跟以前相比也有了进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得了重症，只要没有再发展到危重症影响生命，重症经过有效的治疗干预以后也能控制、改善、好转，那我觉得目前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放心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如果更宏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要看它的全人群的死亡率，就是我现在毕竟有了这种疫苗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这样一个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和去年没有疫苗的时代相比，大家如果感染了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情况下，它的重症发生的绝对人数啊，重症的绝对的一个比例啊，以及全人群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病死率相比，那现在即使是发生了几个重症，刚才提到的这些率和以前相比还是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疫苗还是发挥了它的积极效应，但是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们是不能刻舟求剑，我们需要在真实世界里头仍然是仔细的观察、小心的评估来判断后面演进的一些趋势的。 当前正值暑假期间，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我们注意到全国多地疾控中心近期也都发布了风险提示，建议市民近期暂缓安排外出的度假和旅游。 那么在面对德尔塔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疫情时，普通市民在日常防护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继续来听一听王林航的观点。 在过去的一年半多的时间，给大家教育的一个结果就是传染病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第一流行病学这种观察的习惯，比如说自己订阅几个相应的专业的网站，能及时获取流行病学的信息，非必要的时候我们不去那些已经有相关病例流行的区域，减少这种出差呀或者是误入的一些机会。第二就是南京的疫情给大家提示，即使接种了新冠疫苗，仍然是有感染德尔塔毒株或者是别的毒株的可能。所以如果身处在密闭的空间，或者是身处在交通工具上，以前的那个最古老的和从疫情初始就不停的强调的那些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一米线的安全距离等等，这些防疫措施还是不能松懈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到南京疫情给大家提示的这个阶段，再来回顾说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在我们去年刚开始既没有疫苗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很多人，大多数人就是靠着小米加步枪的最原始的手段，戴口罩、洗手，我们就能防住新冠病毒。所以这些从头到尾都管用的非药物干预措施里面的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就永远都会发挥它的防止呼吸道疾病的作用的，这一点一定要坚持。 根据健康中国发布，截至2021年7月28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124.9万剂次。 成都警方今天通报，又有3名网友因为发布涉疫不实信息被依法调查。警方再次提示，疫情变化牵动人心，谣言的传播扩散严重影响到当前的防疫工作，希望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一切以官方权威信息为准。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依法处置。

受今天降雨的影响，北京两座机场部分航班被延误和取消。我们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了解一下。思萌你好。 杨佳宁， 来介绍一下您了解的情况。 那我现在是在首都机场，那现在呢外面已经没有下雨了，在能见度也不错，能够清晰的看到航班是在正常的降落的，那么航站楼里的秩序也良好。从航班的实时显示屏来看呢，下午的出港方面，像前往温州、杭州、厦门、福州、深圳、成都、天府、长沙、南京的部分航班是被取消了，而且呢一些航班也是出现了1到2个小时的一个延误。那么从首都机场拿到的一个最新数据呢，是显示首都机场今天实际化保障航班是1063架次，那么截止已经执行航班669架次，取消航班91架次。而大兴机场方面呢，持续的小雨天气是今天大兴机场一直是这样的。那么大兴机场和这个外站的天气影响，那么截至到傍晚6点，是取消了航班19架次，延误航班是58架次。那么提醒近期出行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北京明天呢还有雨，那么所以也可能部分航班还会有延误或者取消。那么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官方微博17点23分发布的一个天气晚报，第6号台风烟花的中心在下午5点是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外围最大风速是15米每秒，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么明天10点前，会影响北京中端区东部和京沪航路北京至山东段。那么大兴机场在今晚20到24点，首都机场明天0点到8点，天津机场今晚8点前和明天凌晨2点到早上8点是有中雨的，那么累计的降水量可以达到大雨的级别。而大连机场今晚9点到明天凌晨1点，长春机场明天6点到晚上8点，沈阳机场明天11点到17点有中到大雨。此外呢，像上海浦东机场、广州机场有雷雨，持续到今晚6点半左右。杭州、福州、厦门、昆明、贵阳机场18点到21点短时有雷雨。而明天呢，贵阳机场早上5点到8点有大雾，能见度的预计在200到550米。而杭州、福州、厦门、南昌、海口、南宁、昆明机场明天14点到20点还是有短时雷雨的。所以请旅客在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往来地区的这个天气和航班的动态。 好，感谢思萌带来的最新报道，再见。 谢谢。 再来看2021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赛作品。大赛以彰显北京地域特征、首都特色、文化内涵为原则，要求作品创意独特、美观精致。大赛还将为优秀作品对接生产环节，保证创意落地。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颜色也不一样吗？ 对，它里面的干花不一样，它这个绽开出来的样子也不一样。 在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启动仪式的现场，有不少往届的获奖产品展示。老舍茶馆研发的一款造型茶就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老舍茶馆市场部王哲介绍， 我们这个其实茶的话，它是有点类似于花草茶，有干花嘛，每一个其实都看起来都是一个茶球，但是它冲泡出来的形状又是各异的啊，这一共是7种。同时呢，女士呢也比较喜欢，因为有干花可以有一些美容养颜呀这样的一个作用。 御茶膳坊是一家主打宫廷糕点的企业，在他们售卖的商品上可以看到北京礼物的标志。市场部王迪告诉记者， 因为我们家其实偏皇城文化嘛，清宫文化是北京的一个代表，我们和北京礼物是一个互相契合的，对我们的销售额有一定的提升的。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共分3个阶段进行，即日起至9月15号为征集宣传阶段，9月16号到30号为评审阶段，此后是颁奖和转化应用阶段，一共设置有6大主题，分别是百年征程红色主题、精华神韵特色主题、文脉传承公园文化主题、激情冬奥冰雪主题、文博之光文创主题以及品牌跨界联名主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大赛的范围会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北京的礼物，还包括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所有的都覆盖。不仅仅是北京的企业可以参赛，只要是设计具有北京地域特色啊、首都文化内涵的都可以。大赛的评委会更加权威专业，我们将通过北京设计周邀请部分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河南强降雨已经导致99人遇难。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8号12点，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受灾人口近30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0.4万人。卫辉市城区积水最高峰达到2000万立方米，目前还有积水1600万立方米。 发布会通报了卫辉市发生严重内涝的4条原因：一是卫辉市地理位置导致容易积水；二是本地降雨量大，产生积水多；三是渭河、卫辉水段高居不下，排水不畅；四是共产主义渠又低，漫决下泄，洪水流入市区。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河南省的交通运输恢复情况。截至目前，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除个别铁路线路之外，其余主要干线都已经恢复通车。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经全面恢复运营。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40分，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东京奥运会马龙樊振东会师乒乓球男单决赛，中国提前包揽冠亚军。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第5个比赛日，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终于爆发，短时间内连续收获2枚金牌。在女子200米蝶泳赛场上，中国选手张雨霏开场就创造极大的优势，随后一路领先，最终以2分03秒86的成绩夺得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的第1枚金牌，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这也是张雨霏个人的第2枚奖牌，此前她曾在100米蝶泳项目当中获得1块银牌。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4x200米决赛当中，中国队4位出场选手为杨俊轩、汤慕涵、李冰洁和刚刚夺得蝶泳200米冠军的张雨霏，最终以7分40秒33的成绩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傅立的报道。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 7月29号上午，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组成中国队。 刚刚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夺金的张雨霏，现在也是来到了接力的队伍当中，还要和自己的伙伴一起来在这场比赛里面再拼一枪。 中国队的实力曾强在世锦赛上，拿过2次冠军、1次亚军、4次季军，奥运会还没有拿过金牌。中国队在2004年、2008年2次拿到亚军。 中国队在昨天的预赛当中，第一棒上的是汤慕涵，今天的第一棒是杨俊轩。今天中国队的两边分别是挨着澳大利亚队和俄罗斯奥运队。杨俊轩也是为了集体的荣誉，在今天上午呢放弃了个人单项的比赛。中国队第一个完成交接棒，澳大利亚队排在第2名。加拿大队排在第3。 第一棒杨俊轩1分54秒37游完，领先交接。 现在澳大利亚队反超了中国队，澳大利亚队现在领先中国队0秒47。 第二棒汤慕涵虽然曾掉到第2，但最后50米他追上了澳大利亚选手艾玛，抢回了第一的位置， 追上了澳大利亚队，中国队率先入水。第三棒是张雨霏， 澳大利亚选手威尔逊曾在100米的地方超过了张雨霏，但在最后50米张雨霏再次反超越中国队，5分45秒03又排名第一。 现在张雨霏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微小的，这两支队伍也是领先世界纪录。中国队率先完成了第3棒的游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4棒。中国队的第4棒是李冰洁，现在来得及越游越快，已经在逼近李冰洁的领先位置，进入到最后一个转身。天哪，中国队现在领先美国队0秒66，还剩最后的25米。 李冰洁的滑冰已经越来越快了，打腿已经加到了极速，看看是不是能够抵挡得住莱德基的冲击。世界纪录，世界纪录要诞生了，中国队拿到了冠军，同时刷新了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真是超级大的惊喜。 7:40.33，中国队打破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在这个项目当中25年的冠军垄断， 特别特别开心，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今天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好，我也很有士气，淼淼第一棒游得太好了，我下去我都没有吃到浪。 其实接力我没有想到我们能拿到冠军，想的应该差不多第三名吧。前150我都是说，哎，算了算了，因为我觉得人家肯定比我，就游到最后50，我也不知道哪，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吗？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看到大家前面都是表现得非常好，教练们也是把我放心的安排在最后一棒，所以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想体现出自己就是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那种精神吧。 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以4-0横扫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梦也是以4-0战胜新加坡选手于梦雨。至此，中国选手孙颖莎和陈梦双双晋级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冠亚军。 同样在东京奥运会的羽毛球混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战胜中国香港选手邓俊文和谢颖雪，成功晋级决赛。此前在羽毛球混双首场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懿律、黄东萍2-1战胜日本组合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晋级决赛，中国选手再次会师决赛，提前锁定冠亚军。 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半决赛比赛展开争夺。在第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最终樊振东经过7局苦战，以4-3淘汰林云如，艰难晋级到男单决赛。 在随后进行的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马龙对阵德国选手奥恰洛夫，双方战至第7局，最终马龙以4-3淘汰对手进入决赛。至此，在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女子单打项目当中，中国队都已经成功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这两个项目共4枚冠亚军奖牌。 那么在今天下午继2-0不敌土耳其和美国之后，今天面对实力稍逊的俄罗斯奥运会女排，中国女排在第4局一度大比分领先的局势下，在决胜局是以2-3不敌俄罗斯女排，遭遇到东京奥运3连败。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31号的晚上8:45来迎战强敌意大利女排，如果输球将会无缘小组出线。 那么在之后东京奥运会还有哪些焦点比赛值得关注呢？我马上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金泽来了解一下。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都有哪些焦点比赛呢？ 今天晚上有两场焦点比赛值得我们关注，一场是北京时间18:50的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决赛，我们有两名小将唐新静以及卢玉飞两人出战，以及19:45乒乓球的女子金牌战以及铜牌战。那么金牌战，我们的孙梦将对阵队友孙颖莎，他们两个人争夺女单的冠军，这是一场稳稳的幸福。那么明天我们要关注几场比赛，一场是羽毛球的女子单打1/4决赛，何冰娇将对阵日本的选手奥原希望，陈雨菲则是对阵韩国的名将安喜盈。羽毛球混合双打金牌战，我们的郑思维、黄雅琼将对阵王懿律、黄东萍，这同样是一场内战，金银牌已经被我们内定了。以及在游泳方面，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汪顺出战。那么在今天的半决赛比赛中，汪顺是以第1名的成绩，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女子篮球预赛，中国队将对阵澳大利亚队，以及在晚上的时候，乒乓球男子单打的金牌战。樊振东对阵马龙，同样是一场内战。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金泽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今天凌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落下帷幕。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先我们介绍一下本月会议的主要内容。 好的，本次会议呢，由于没有安排经济数据和点阵图的更新，所以会议前呢，市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未来缩减购债规模的节奏上。也正如我们之前预测的那样，本次会议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仍然保持基准利率维持在零左右，每月的购债规模呢，仍然保持在1200亿美元。因此呢，依然鸽派的货币政策带动美元指数是三连跌，黄金价格得到支撑，连续上涨，美股也是继续在高位保持一个震荡。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本次声明中的一些不同啊。首先是美联储认为目前啊美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而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的先决条件就是取得进一步重大进展。鲍威尔呢也在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经济距离进一步重大进展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个进一步重大进展呢，我们认为指的依然是就业。根据目前的恢复程度呢，今年年底可能会恢复到美联储认为的正常水平。所以接下来啊，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美国未来各月的就业数据。主持人， 那么一般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根据上轮美联储的做法呢，美联储在购债政策推出的执行过程中呢，一般是分为三步。首先就是预热，这一步呢，美联储已经完成了。今年六月的这个议息会议就是在市场放出风声，使得这个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消化和做出反应。第二步是一个暗示，我们根据接下来的会议安排以及这个市场目前的发展，认为啊，美联储将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中放出较为明确的信号来减少资产购买。而第三步就是开始缩减，我们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的会议中呢，正式开始缩减购债规模，预计这一过程呢将持续六个月以上。在这之后呢，而美国2022年的三季度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中呢，将考虑开始加息。根据之前的点阵图呢，2022年年底之前啊，至少将加息一次。当然啊，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今年下半年美国的就业得到恢复。此外呢，美联储还要扛住这个通胀的压力。主持人， 好，那么主持人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27，欧元对人民币报7.6719，英镑对人民币报9.0223，加元对人民币报5.1857，澳元对人民币报4.7819。 好，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盖特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资产配置这个词，相信多数听众都不陌生，但做资产配置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资产配置，长期看到底能获得怎样的收益？相信多数听众心中并没有清晰的答案。招商银行为了让普通投资者更加方便直观地了解资产配置的意义，以资产配置理论为原则，构建了金葵花指数，将资产分为股票类、固收类、另类等类型，根据市场变化进行比例调整，并通过理财、公募基金、黄金账户等招行在售产品组合而成。为满足客户不同的风险偏好，金葵花指数分为了稳健型、平衡型和进取型三种。金葵花指数长期的良好表现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了解了资产配置的意义，愿意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主动承担一定波动，以获取更好的长期收益。但在具体实施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一般都需要去网点找专业的理财顾问，根据自身情况定制产品方案。很多没时间去银行的朋友希望招行也能给一些可以简单跟投的方案，更加省时省心。我们的金葵花精选财富组合应运而生，组合按金葵花指数给出的比例进行大类资产的划分，并给出由专业产品经理精心筛选出的具体产品。组合同样分为稳健型、平衡型和进取型三种，以满足不同偏好客户的需求。每月我们都会通过月报的方式对市场变化、组合表现进行业绩回检和持续追踪，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进行优化调整，做好应对，并阐明逻辑，做到授之以渔。简单说就是在给明产品的同时，做好售后的长久陪伴，毕竟投资是一辈子的事。如何具体了解我们的金葵花财富组合呢？各位听众可以免费订阅北京招行精心打造的专属财富日报《金葵花财富日报》，不仅可以随时查看金葵花精选财富组合的月报， 还有专业团队为您每日精选新鲜的财经资讯、投资观点、热门活动、优质产品等内容。微信搜索并关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财富日报即可轻松订阅，每天几分钟学财经薅羊毛买理财，一站全搞定。最后想说的是，历史收益不代表未来表现，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好，那么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身茂29号警告，日本正面临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形势，防控的最大困难是民众对于新冠病毒蔓延缺乏危机感，这将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 日本28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583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东京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3177例，同样刷新最高值。尾身分析，民众对疫情习以为常，高传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东京奥运会以及暑假人员流动增加，将是导致今后日本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尾身呼吁日本政府采取举措，强化民众危机意识，发出比以往更明确、更强有力的信号。本着正在举办东京奥运会，已经有超过100名赛事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尾身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奥运会期间疫情扩散，是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理所应当的责任。 尾身同时还提醒，有必要努力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即使 70% 的日本人接种了疫苗，也很可能保护不了剩余的 30%。 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暴雨，局地大暴雨，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东部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江宁、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也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你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